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追一个美剧叫做《西部世界》，其中梅夫救女儿的那一段活像是鲁迅先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里面的一句话的视频版。那句话的原文是：自己背着婴袭的重担，牵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敞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在看完那个剧集之后，真的就翻出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看了一下。1919年所写的文章，先生就已经看明白了，而当下或许还有很多人一知半解。所以我个人觉得鲁迅的这篇文章在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为人父为人母的家长来说，看一看依然非常有意义。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筷子兄弟所演唱的父亲。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遥想的爸妈，我能为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远方的大雁》。鸭子所演唱的《远方的大雁》，这首歌还有个名字叫做《想念恩人毛主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般大小的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因为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首歌在其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当年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30岁，电影拍得沉静内敛，节制悠长，像50岁时追忆似水年华。如今50岁的他拍邪不压正，满屏荷尔蒙飞溅，爱恨劈头盖脸，仿佛30岁的气宇轩昂。一个人可以逆生长，鬼怪也。夹杂私货依然是老姜电影的标配，这次的私货看得我哈哈大笑，去了不少新奇，多了宽容与顽皮。

被小孩上天安排让你到来，未来世界需要你超然指针的爱，时光弥漫让你心的星球回转，生命里的苦乐多迷幻，宇宙混乱，海枯苍苍，带着故事我们去流浪，你的飞船现在出发，载满好运起航，有座仙岛告别神仙长生不老，到传说星际深处去寻宝，宝贝小孩，上天安排让你到来，未来世界需要你超然指针的爱，时光弥漫让旅行的星球回转，生命里的苦多迷幻，这故事我们去流浪，你的飞船现在出发，载满好运起航，历尽冒险真相生命，我们需要勇气，不必害怕，我的小孩，你一定是奇迹。宇宙混乱，太古沧桑，带着故事我们去流浪，你的飞船现在出发，载满好运起航，贝贝小孩我 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

这首《百年孤寂》是收录在王菲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我今天在办公室准备节目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身边的同事就跟我说，歌词当中的人还以为彼此都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然而不经意间却已经在心中生了根。百年的孤寂，那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状态？百年的等待，等的却是那个触不可及的人，那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会让一个人心甘情愿为了他去感受这100年的孤单和寂寞？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夜里深夜时分来聆听这首歌，因为我总觉得它可以给我一种安静的时间，这是一段可以享受孤独品味寂寞的时间，甚至还可以思考，没有因自然也不会有果。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听这首歌，主要是想提醒各位，有空的时候读读书吧，读读那一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觉得这首歌写得极好，读完了之后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怅然孤独的感觉。它表达的是对梦想和光荣的一种向往，是对独立和自由的憧憬，即便是在那个落后的拉美所承受的这种贫穷落后和不断命运捉弄的状态之下，他仍然对美好有着无限的希冀。而王菲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在绝望当中透露出强烈的向往美好、光明与快乐的这种希冀。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磊所演唱的《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 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我将穿越最远的边疆，让人声音在脸上。趟起跳河，翻起座山岗，看命运透出了霞光。看见火红的夕阳，消失在某个地方。就算孤独的向往，孤独是无形的寻找。给我新鲜的异象，离别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者的光芒，来得及流浪就流浪，别久久遗憾又彷徨。有愿望就流浪，有信仰就绽放。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 是流浪者的荒唐。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希望可以在音乐当中让你忘记那些烦恼。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邱海正，放弃也会有快乐。 总在拒绝伤痛后释怀，沉淀下来的只剩无奈。想起过去的好好坏坏，现在都已经不算阻碍。爱情不是都刻不成歌，明白时间有时必有的伤心情感必须割舍，才知放弃也会有快乐。 是来自于微信当中的一个网友，叫做蓝色北京特别点唱的音乐作品，1995年曲海正所演唱的《放弃也会有快乐》。他说他想通过点播这首歌曲提醒自己，自己已经是单身了，咱们已经分手了，而且要学会放手。他在微信当中发了很多信息给我，说了很多他们以往的生活细节，包括他现在独自的生活状态。他说他现在虽然已经和对方分手将近3个月了，可是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他，甚至直到今天他每天还坚持给对方发一个微信打个电话，可是对方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他的心感觉已经凉了半截，所以他痛定思痛点播这首歌曲提醒自己要学会独自生活。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挺难过的，一时半会儿可能也没办法彻底忘记他，但是我倒是觉得既然已经3个月了，短信和电话可以放下了。你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段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有一个人对一个智者说，我放不下一些人和一些事。那个智者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放不下的。那个人说，可是我偏偏就是放不下。然后这个智者就让他拿一个茶杯往里倒热水，一直倒到这个水溢出来，这个人被这个水烫到了，马上就松开手了。这个智者就说，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放不下的，等到你疼了你自然就会放下。我觉得3个月对你的电话和微信不理不问，应该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份疼，所以我提醒你，他可能真的不适合你，所以就不该将就，不应该强求。来听李荣浩的这首《不将就》。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这首不将就，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咏长沙，推荐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我是湖南电台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凯霞，欢迎来到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长沙。多情山水，璀璨星城，这里有湘江北去，橘洲飞浪花，这里有岳麓书生，宋古今风雅。想了解长沙吗？为您推荐一首歌，由湖南电台音乐之声监制出品，长沙市音协指导，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曹雪演唱的《咏长沙》。听这首歌会让你对长沙的古往今来都有所了解。写词的廖建忠老师不愧是词坛湘军五少将之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是湖湘精神的底色。歌曲当中，白沙井水，潼关窑火，湘绣红颜，每一个长沙人都希望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也希望各位来做客的朋友能在我们家里玩得开心，一起来听这首《咏长沙》。 湘江北去，橘洲飞浪花，中流击水，少年尽风华。岳麓书生，宋古今风雅，一轮红日映江歌朝霞，月光微杯，白沙水沏茶，墨香舞动时光的笔画。 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